谁学不要太鲁莽，你有话别乱讲。如果此刻想要翻出这围墙，用高八度的音量，请你现在跟着我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啊，别等待，一起来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巡行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午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5月9号，星期二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新一批的 IPO 批文正式下发，根据证监会发布的消息，5月5号，证监会核准了10家企业的首发申请，筹资总额不超过46亿元。这是证监会今年下发的第16批 IPO 批文，至此今年以来已经有168家企业拿到了 IPO 批文，筹资总额不超过851亿元。商务部2017年1季度全国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2504.3亿元，同比增长36.6%。农村电子商务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，其中食物类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0%，服务类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47.5%。中国烹饪协会，中国餐饮收入9196亿元，同比增长10.8%，预计2017年中国�餐饮收入有望达到3.9万亿元。2016年餐饮百强企业和500强门店中，快餐、火锅、餐馆、酒楼依然是发展主力业态，但快餐还未完全摆脱颓势，西餐、休闲餐饮成为亮点，休闲餐饮极具发展空间。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网络表演直播社会价值报告显示，2016年我国网络表演直播整体营收达到218.5亿元，平台数量250多家，用户规模3.44亿，国民总体渗透率达47.1%，其中30岁以下网民渗透率73.6%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燕达健康资讯，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，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。

展翅高飞寻找希望，团结指引了方向，小草生于风雪不惧风霜，前辈让它更坚强，因为有你的手我感到醒来的力量，因为有你的温暖让我一生不平凡。这里是最初我们的骄傲，这里让我飞到更远的地方， 有你在身旁， 你我手牵着手，在一起肩并肩来创造东方的光。不曾间断，有你支撑我不怕，梦的视线就在不远那端，有了伙伴做靠山，因为有你的手我感到成长的开怀，因为有你的陪伴让我一生更加精彩。 神就是我们的骄傲， 这里让我飞到更远的地方， 有你在身旁， 你我手牵着手，在一起肩并肩迎接着荣耀时刻。 然而你却一直泪再也不领情，像一步蒲公英宁愿散尽也不愿成全在我的怀里，我留不住你，总是感到也算慢慢靠近，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当初所有回忆塞进心里，和你的过去现在我还不敢想起，不能忘记，如果是你幸福断送在我手里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的轻，算了吧别再提你的心，只要曾经快乐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， 总是等到夜色慢慢靠近， 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翻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，和你的过去现在我还不敢想起，不能忘记，如果是你的幸福断送在我手里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的轻，再说了吧别再提你的心，只要曾经快乐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忘了我自己，留给生命memory。

资讯。前不久的电影绑架者宣传的负责人朋友圈曝光了一则信息，他说甲方徐静蕾的新片发布居然不开了，他和黄日平在现场打了一上午的麻将照片上也是这样体现的，真的是黑色幽默。而老徐眼看自己的发布会要冷场，索性来了一个怪招，打起麻将了。 别走开，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，守住这心，缓缓呼吸，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。时间对你说爱，用我的心化作星星，填满你寂寞的夜里。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，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。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，让我对你说，对你说，我是对你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。让我拥有你的未来，我是对你付出我的爱，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。让我拥有你全部的爱。感觉

随着电视剧网络平台播出的这种社会化的趋势，越来越多的电视剧开始了加大路演的法规预算，非常火热的综艺节目为了增强播出平台的选购信息，非常愿意用声势浩大的线下发布来打一针强心剂。以前只有电影才玩得起这样的发布会，电视剧网大也开始玩了，整个市场呈现饱和的过剩状态。 火车慢，不要爬过爱情这座山，就算泪会流，气会喘，也是最美的挑战。慢火车，火车慢，我只能前进不能回转，因为心中燃烧着热情，慢火车也能爬上山顶端。下雨迷乱也有天然风景和美丽山川，爱你的眼神是不会改变，永远的灿烂。如果一路有欢喜有风雨，也要倾听你最温柔的呼唤，爱你的笑容让心酸变勇敢，不害怕困难。火车慢，爱就像一次高高的山，要想爬过遥远，耐心不简单，只有与你真心的相伴。 享有永远的地位，无休无止的索取再索取，我看到他的生命已耗尽，教科书里面美丽的图文象征着不堪一击的权威，孩子们热衷于秘密之意，因为表面的永远不是内心。是谁看到这一切？是谁、啊、

梦想带走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若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 早是永不融化的冰沙，爱没有胃口冷漠爱， 太美的 玛 丽都 太长一挂，天使的礼物还没拆，怎么能从容的灿烂烛光分享晚餐，怎么能放心的当凭谁平凡的真相。 Shut up.

相见，也慢慢习惯那些未曾失去的想念，多么希望这种感觉闭上双眼瞬间理解，让放不下没有期限，只愿到下一个世纪再溶解，要怎么面对这一天迷乱的世界。蓝颜知己命中注定，而美好是清晰难解它的设计，蓝颜知己我们的秘密，有种感动奇遇的穿越你，这种爱不可 坦白。

记忆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悟动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我们再说到徐静蕾在她发布会上打麻将，其实真正困扰包括徐静蕾在内娱乐从业者的是，在宣传消费升级袭击娱乐产业的大背景之下，出品方是继续想办法开各种各样的会议，宣而告之，还是铁了心的想做线下的模式，线上呢把作品概念直接呈给受众，这是一个与作品共生且需要抉择的难题。 你如何听到婉转的祝福，阴差多多。当你为我迷惑，找不到出路，当你被辜负，在自己的泪水干枯。不得安抚，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。就算我回不当初，也不能将自己救赎。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，无怨我爱得不够投入，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，让我找到你，下意识弥补欠你的幸福，不会领悟写一百封情书，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。 说到以前哈，大陆明星非常羡慕港台女星，动不动就可以嫁入豪门，也可以和商人联姻。但是现在呢，当大陆女明星的收入也是飞速上涨，个个都是一座移动的豪门，她们则更喜欢嫁给男星，甚至嫁给比自己年轻很多、收入和名气不如自己的男星，因为她们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，比嫁给豪门更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。 同样的机场，不同时间。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。

怪的都是中国独步着天蚕却丰富的书人生向前不知今朝之路不停止 Oh I still can feel you未来的路渐渐清楚